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38集。三分钟后，胡文泽震惊抬起头看向云建威，嘴巴张成 O 字形。 不是我想的那样吧？ 云建威诚恳道。 可能就是你想的那样。 胡文泽吓得游戏也不打了，握住他的肩膀。 什么意思？你喜欢同性？ 云建威点头，他表现得十分淡定，心中却忐忑，观察胡文泽的表情。胡文泽显然很不可思议，并且非常疑惑。 你从来没和我说过啊，咱俩从小就认识，你我也从来没感觉到啊。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自己有这方面倾向的。我前阵子特迷茫，查了好多资料。 你怎么发现的？ 云建威不吭声了。胡文泽平时没心没肺的，这会儿简直心细如发，堪比侦探。他一看见云建威表情就猜出个大概。 你有喜欢的人了？男的？ 云建威小小红了脸，低头嗯了一声。胡文泽紧张抱住自己。 别是我吧，我跟你说，这我真没法接受啊。 云建威面无表情看着他。 你觉得可能吗？ 胡文泽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又一脸惊恐。 不会是赵豪吧？你刚才难道是吃他女朋友的醋了？ 你疯了吧，胡文泽。 你为什么不否认？你快说不是啊！ 不是，不是，我不喜欢笨蛋肌肉男。 两人闹得爬梯架差点翻了，赶紧从爬梯上下来，溜出操场，一路跑到教学楼背后的花坛角落里蹲着。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云建威强调， 是别的学校的。 哦。 胡文泽终于冷静下来，抹一把脸，呆呆思考半天。云建威看着他，有些忐忑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胡文泽的第一句话是： 这件事你不要再告诉别人了，我怕别人知道了会背后议论你。 云建威有点感动，点点头。胡文泽往地上一坐，开始安慰起他。 其实同性恋还挺多的，我也见过。我爸不是教钢琴的吗？他朋友都是搞艺术的，好几个都出柜了。 竟然还知道出柜这个词，云建威感觉自己低估他这位兄弟了。不过他友善提醒胡文泽。 兄弟， 你爸不叫教钢琴的，你爸是国际著名钢琴家。 胡文泽无所谓，摆摆手。 哎，然后我妈是医生嘛，她也跟我讲过好多人类学、物种起源什么的。反正你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。 云建威感动握住胡文泽的手。 泽哥，我就知道你读书多，见识广，肯定很容易接受。 你爸知道吗？ 没跟他说呢。 其实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早就定义你的性取向。 胡文泽认真和他分析。 我听说青少年这个阶段，有人会对比较优秀的同性产生好感，但这不代表他就是同性恋，长大以后就还是会喜欢异性。 云建威拖着腮帮子思考他的话。胡文泽又说， 哎，算了，这不重要， 重要的是，你知不知道同性恋很容易传染性病？ 云建威傻眼。 什么病啊？ 胡文泽一脸孩子怎么这么傻的表情。 我妈的同事天天接各种传染病的患者，我听他们说有好多那种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得性病，什么艾滋、梅毒、包疹，特别恐怖，治都治不好。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我让你要爱惜自己嘛。 你想什么呢你？ 我是说，你个傻白甜，不要掉进别人的爱情陷阱，千万不要被人骗了。 我喜欢的人才不会骗我。 胡文泽无言，刚说了等于白说，这简直典型的没头脑小少爷发言。 啊，不过他是异性恋，不喜欢男的。 胡文泽一口气上不来。 那不就更不可能了吗？ 我知道不可能，你不要再强调了好不好？ 看见云建威这么郁闷，胡文泽只好不说了。两人约好这件事是他们的秘密，谁都不许往外说。放学后，云建威请胡文泽去吃海鲜汤，还给胡文泽买了他喜欢吃的生煎。胡文泽给云建威科普不少两性知识，两人在学校生理课上都是走神打盹的主。不同在于云建威是真走神，胡文泽却是因为身边有学医的家人，常年耳濡目染医学类的知识，老师在课上讲的东西他都知道。不知是不是听胡文泽讲了太多传染病治不好、爱情骗子这种话，晚上云建威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覆去打滚，他心里乱，安定不下来，掀开被子下床。房门被敲响的时候，齐峰刚掐着时间做完一套卷子，他应一声，房门被推开，他弟蹭着挨过来，下巴搁到他肩上，发呆看着他摊开在桌上的卷子。齐峰把笔放下。 怎么还没睡？ 我想挨着你睡。 你先睡，我还要做会儿题。 云建威转身往齐峰床上爬，齐峰关了房间的灯，只开一盏台灯，坐过去给他把被子牵好，低头摸摸他的头发。 有什么事不开心吗？ 小灯发出静谧的光，照亮昏暗的房间，光落在齐峰抚摸云建威头发的手指上。云建威抬起眼，看见齐峰的脸庞映在阴暗的光影中，俊逸清明，神情安静专注，一种呼之欲出的感情盘旋在云建威的脑海，他心里莫名躁动，忍不住小声开口： 哥哥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 齐峰调整坐姿，正对着他。 什么问题？ 那天我和你讨论了同性的话题，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啊？ 不会啊。 他回答完这个问题后，又思考了一会儿，起身从床上下去，盘腿坐在地上，和云建威保持一条水平线上的对视角度。 其实那之后一直想和你聊。 聊什么？ 那几天我在思考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对同性这个话题感兴趣？ 因为碰巧看到了这方面的纪录片啊。 不管你只是单纯的好奇，还是别的原因，都…… 齐峰清清嗓子，显然谈起这个话题也不自在。 都没有关系。我生在农村，从小到大就只知道念书做农活，不像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，知道的比我多，接受的新事物也比我多。那天哥是第一次听你说起同性，从前都没听过，所以没反应过来。 云建威难得听他哥一次说这么多话，接着齐峰又继续道， 对不起，那天哥不和你聊，是不是让你不开心了？